36集，萨格拉斯之墓。古尔丹从船头探出身子，嗅着海上的空气。他闭上眼睛，让自己对法术的感知占据他的身心，用意识搜寻着那股魔法的独特气息。那股力量几乎立刻冲击了他，强到他仿佛尝到了它如同新鲜血液一样金属一般的味道。那股力量是如此强大，以致古尔丹的皮肤感到刺痛，头发也噼啪作响。 停，我们到了。但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 什么都没有？ 那我们就给你缠上铁链，然后派你去海底为我们去找。还是你更情愿老老实实的坐着？相信我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让我们立刻开始吧，古加尔。毁灭之锤可能已经得知我们离开了，我不想冒险，不能让他在我们达成目的之前打扰我们。 快告诉其他人都到我们这艘船上来。 快点，你们这帮懒虫。 我们所寻找的地方是一座古老的神殿，就在我们下方。我们可以试图游到那里去，但我不知道这里的水有多深。另外，下边可能又冷又黑，我可不喜欢。我们也不会这么做，但我们可以升起大地，让神殿自己到我们这里来。 这能做到吗？ 当然能。不久之前，在我们的家园，我们兽人就曾举起过另外一片陆地，一座位于隐月谷的火山。还是我只会暗影亦会做到的。现在我们也可以。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 我都等不及了。 就是现在。 古尔丹转过身去，带头走到舷侧的栏杆边上，他的助手们在他两边排开，然后他闭上双眼，开始探寻他所感受到的藏在下方深处的力量。他很容易就接触到了那股力量。古尔丹握紧这股力量，然后开始牵引，用魔法将这股力量和力量的来源朝他拉来，同时他在意识中延伸出去，向那股力量周围的环境施展法术，将它们一同抬升。头顶的天空暗了下来，周围的海面也开始变得波涛汹涌。 我找到了，追踪我的魔法，你们也能感受到那股力量。把你们的法力注入我所构筑的法术中，和我一起往上拉。就是现在。 古尔丹能感受到其他人的力量在强化法术时发生的变化，最先能感受到的就是古加尔的，然后是其他人的。突然，一抹深红色光晕在天空中炸开，头顶雷声大作，降下暴雨，巨浪也摇晃着他们的船。他之前所感受到的巨大重量变轻了不少，拖拽也变得轻松许多，虽然仍然十分吃力，但至少不再令人无法忍受。每拉一次，那股魔法都变得更加强大，他对那股力量和周围陆地的抓持也变得更加牢固。自然的一切都在反抗着他们，但他们坚持着。他们站了好几个钟头，在周围的士兵们眼中，他们一步未动，但他们其实是在与巨大的力量进行着激烈的搏斗。海水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浇来，雷声震耳欲聋，闪电让他们什么都看不见。船只被巨浪抛来抛去，战士们只能紧紧抓住船桨，稳稳地坐在座位上。好几个人望向古尔丹和其他术士寻求指示，但是即使船只在可怕地摇摆着，他们也没有人移动分毫。 然后一股火焰和浓烟从船头不远处涌起的水中喷了出来，空中弥漫着火花、灰烬和蒸汽。透过满是沙尘的灼热空气，他们能看到有什么正像破壳的鸡蛋一样从水中伸了出来。那东西是一块石头，在士兵们的注视下变得越来越大，淌着海水和熔岩从巨浪中迅速升起。士兵们惊呆了，只顾得上眨眼与喘气。那块小石头变成了大石块，大石块又变成一座小高台，高台变成了一道宽阔的岩脊，然后岩脊变成了一小片崎岖的平地，其余的石块也冒了出来，在距离第一块不远的地方从狂暴的大海中升起。但是这些石头是连在一起的，当海水退去，兽人们能够看到整座岛屿从海中冒了出来，还在喷射着火焰、烟尘与蒸汽。另一座小一些的岛屿也跟着吱嘎吱嘎地升上了海面，然后是第三座、第四座。最终头顶的天空从打着漩涡的猩红色变成了普通的铅灰色，巨浪也回落到只有大船船桅的高度。古尔丹睁开了双眼，他脚下有些不稳，像其他几位术士一样靠在栏杆上。他望向新出现的群岛，岛屿因为迅速抬高而产生的热量仍然冒着蒸汽，伴随着隆隆的声响，渐渐固定在新的形状。 快了，很快我就能把你们领向我所寻找的那座神殿，还有神殿中巨大的奖赏。 与此同时，毁灭之锤派来追杀古尔丹的兽人也追赶至此。黑齿氏族的两位酋长之一的雷德黑手望向船头那个兽人手指的方向，那正是他们靠近时看到的那片区域，那里的大海与天空都像疯了似的翻滚着。他们终于看清了前方和西侧窄窄的一片陆地，还有沿着陆地排开的黑色身影。 看到他们了，他们在那儿，那些岛上。 很好，加速，我们要在他们找到藏身之处之前冲过去。 如果他们用法术对付我们怎么办？ 他们的法术的确很有威胁，古尔丹只要片刻就能杀掉我们三四个人，但是他需要时间，而且他还需要身体接触，或者需要靠得足够近，要么就是他有目标身上的什么东西。你们有任何人把水袋或者护手还是磨刀石借给过我们的首席术士吗？所以我们只要躲开他们，不让他们接近，然后在他们施法之前一拥而上。除了这些法术之外，他们仍然是兽人，他们也会流血，也会死，这和我们在故乡猎捕食人魔是一样的。他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比你们单个甚至两个人要强，但是我们可以拖垮他们，然后一同攻击，让他们无法反击。 我们快到了！ 舵手的喊声让雷德越过船舷回头望去，那座岛现在已经隐约出现在他们一侧。与岸边船只的大小对比来看，雷德发现这个新的岛屿相当大，甚至比他在这个世界见过的大多数岛屿都大。岛屿旁停靠的船只大小不一，从扇板到巨舰都有，他能清楚地看到兽人们从船上源源不断地下来，走上黑暗潮湿的陆地。雷德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发出战吼， 准备登陆，登陆之后以那些术士为目标，杀掉妨碍我们的任何人任何东西。 古尔丹和他们的小船终于靠上了这个新岛的岸边，这个岛仍然在颤动着散发蒸汽，时不时还会喷出烈焰与熔岩。古加尔看到一支舰队从岛屿的另一侧靠近过来，根据领头船只的移动方式能看出他使用的是人力划桨而非风帆，这通常只意味着一件事，这是兽人的舰队，毁灭之锤的部队已经找到了他们。 看来我们有伴儿了， 该死，为什么他总是能这么快下定决心？他再晚上一天，我们就能在他们到这里之前完成计划了。哎，没办法了，告诉士兵们准备战斗，你需要在我进入神殿找到牧师之前拦住他们。 正合我意， 我们是不会让他们通过的。 很好。 这个魁梧的双头食人魔和他氏族的其他成员一样狂热，并且深信将由他们为世界带来终结，最好是暴力和血腥的末日。整个暮光之锤氏族的兽人们都有着同样的信仰，只要能够让这个世界更接近他最终的结局，他们愿意与任何对手战斗。而他们在德拉诺喝下的恶魔之血更是把他们天生的嗜血放大了百倍。古尔丹很放心地将阻击任务交给古加尔，他转过身去小心地走过岛屿，他每踏出一步蒸汽都升腾而起，德拉克苏尔和其他术士以及食人魔法师赶紧跟在他身后。 进攻！杀光叛徒！ 杀光叛徒！战斗吧！让这片土地洒满他们的鲜血！ 他们将迎来死亡的末日！ 两支兽人军队在遍布着熔岩的崎岖海岸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相遇了。兽人与兽人撞在一起，武器闪着光芒，战斧、战锤、长剑和长矛起起落落，挥舞刺激，狂野地展示着力量、激情与狂暴，鲜血四处飞溅，使得厚重的空气里充满着一片红雾，四周的海浪都变暗了，仍然上下起伏颤动不已的地面因为鲜血而变得湿滑，许多战士站立不稳倒在地上，在挣扎起身的时候被杀死。战斗十分激烈残暴，古加尔的士兵们凶狠地战斗，丝毫不顾自身的安危，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造成尽可能多的伤害与痛苦，而毁灭之锤的军队则是为古尔丹的背叛而复仇，双方都坚定着自己的信仰，分毫不让。双方的差别体现在了数量上，古尔丹只带了两个氏族，他自己的暴虐氏族和古加尔的暮光之锤氏族。暴虐氏族是最小的氏族，成员都是术士，他们现在都跟着古尔丹。现在只有暮光之锤氏族留下来阻截毁灭之锤的军队。雷德黑手和麦姆黑手则带来了他们黑齿氏族的主力，黑齿氏族是部落中最大的氏族之一。暮光之锤的战士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，他们也明白这一点。随着战斗的持续，双方都遭受着重大的伤亡，人数上的差异开始显现，但是狂热的暮光之锤兽人们拒绝投降，他们决心战斗至最后一人，即使与毁灭之锤的战士们同归于尽。古加尔被两个兽人的战斧砍入胸口倒下的时候，还奋力砍断了最强壮的黑牙兽人之一的右臂，他战斧背钉的精准一击则打下了另一个战士的眼睛，最终炽热的海滩上满地尸体，活下来的只有黑手兄弟和他们带来的军队。 那么我们去追古尔丹，那个术士要为很多罪行付出代价。